它是整个针对心脑不通的。啊，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只关心脑中风，而实质上心中风，什么叫心中风？心绞痛、心梗，是不是啊？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心脏中风，其实它和脑中风它是等危的。哎，就像以前我给大家举过这方面的例子，我说颈椎病和腰椎病它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吧？得颈椎病的人腰椎好不了，反过来呢，有腰椎病的人你颈椎一定有病。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个颈腰脊椎啊，是吧？腰椎承担着整个人的躯干的体重，而颈椎承担着人的颅脑的分量，这都是敢挑重担的位置，所以颈腰椎疾病它往往是同期的，叫孪生兄弟。那么我们学三通啊，胃肠通、心脑通、经络通，在心脑通上我给大家讲了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也是同步的，所以得脑梗的人一定有心绞痛，一定有严重的心脏病。反过来你都得了心梗了，你不要琢磨，脑梗已经早就发生了，它都是相辅相成的。而决定心脑畅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颈椎的椎动脉是否畅通，是吧？你现在科技水平发达了啊，通过彩超、通过 B 超啊，用老百姓的那个俗话，哎呀，我们那颈椎椎动脉都挂蜡了。什么叫挂蜡了？就是椎动脉上已经腹壁动脉中央硬化斑块已经狭窄了，是吧？你看心脑通是心通、脑通、心脑通三个啊，一要心血管通，二要脑血管通，三要心脑血管畅通，就是颈椎这里畅通，因为连接着心脑就是脖子，是不是啊？那以前说大话，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长这么大没看谁脑袋掉了能长出疤来，是吧？脑袋掉了小命玩完了，是吧？心脑的血管切断了命就没了，是吧？命就没了。所以呀，叫斩首示众。啥叫斩首？把心脑分开，人命就没了。哎，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中风康复八法，表面上是来说心脑血管的中风的康复，而实际上呢，中风康复八法除了康复中风后遗症，哎，它也兼顾着什么呢？心血管的综合调养，就是你在治中风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你心脏的健康啊，不要把重点都放在胳膊腿上。人得中风，你偏瘫了也好，你半身不遂也好，记住胳膊腿没病，是吧？有病的是心脑啊，有病的是心脑。正所谓心主一身之血脉，又主人一身之神明啊，而脑为元神之府，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呢，现在西医院叫心脑血管科，也叫神经内科，他调的是心脑血管病，是吧？早年叫循环科，现在发现光靠循环不行，是吧？光解决零件的问题不行，还要解决软件的问题，所以现在叫神经内科心脑血管病科，是吧？那么中医呢，中医比这个西方医学认识就更全面了。中医呢把这心脑血管病呢，它还加入了什么呢？肾经亏虚的这么个概念啊，因为脑它属于脑髓啊，你截瘫的人伤着脊髓了，脑髓是思维神经中枢，脊髓是运动神经中枢。而中医说的肾脏系统啊，咱们中医说的肾脏系统叫肾主骨生髓，肾主骨生髓 啊，所以大家在我的这个中医健康管理养生保健的方案项目当中，大家你注意了，为什么中风的病人心肾相交，养心脑血管疏通的同时还要来养你的肾精和脑髓。当然了，血脂高的化血脂，是不是啊？哎，化血脂，生大气得的病疏肝解郁啊，那就是对症了，对症的辩证了。告诉大家，中风病人、心梗心衰的病人，你怎么好的啊？好多人认为我是锻炼好的，我说锻炼只会让你满头大汗，是吧？锻炼只会让你浑身乏力，锻炼只会让你血压波动，锻炼只会让你锻炼完了浑身之哆嗦，甚至锻炼摔倒中风复发。这是我们祖国传统中医和西医那个康复医院把人绑到机器上机器锻炼法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身体身体是吧，健身房它强健的只是你的胳膊腿，那个叫体，是吧？那个不叫身。什么叫身？脑袋瓜带着这腔子里头的东西，五脏六腑叫身。所以从解剖生理学的概念来说，身为躯干，体为肢节。所以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如果你只练的胳膊腿粗壮了，那都叫健体，它不叫强身。所以什么是强身呢？强身是得了病能快恢复，是不是啊？强身是什么呢？是五脏六腑的气血濡养四肢百节，身乃根本，元气为根，五脏为本。所以人得了中风，不是你那胳膊腿有病了，不是你那个胳膊腿出现毛病了，表面症状上在胳膊腿，而真正的核心的病症在你的五脏六腑，在你的心脑血管，在你的思维运动神经中枢，是身有病了，而不是体有病了。所以大家在想学习中风康复八法，在实现三通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先讲胃肠通、心脑通，后讲经络通，是吧？因为经络通它和你那个胳膊腿通，它是在末梢，它是在局部，而真正的胃肠气血的生化和你的心脑指挥的畅通，这个通才是真正的身体的身，身的层面，根本的层面的畅通。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锻炼身体，别光锻炼了体，一定要强身啊。怎么强身呢？强身就是养元气，吃原花青素。强身就是睡觉香，强身就是走道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啊？一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强身就是吃饭的时候有胃口，有滋味啊，不用什么辣椒啊，什么油炸呀，太咸的味道，哎，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儿，是吧？那是元气足，人脾胃吃什么东西，他有味，有味道，啊，这大家要清楚。那么，我刚说了，中风，是吧？他不是胳膊腿有病，他是五脏六腑出问题了。那么他的恢复呢？是不是？他恢复怎么恢复啊？它的恢复不是你锻炼啊、跑步啊，你折腾完了它恢复的。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们所有中风的病人、心衰、心梗、心绞痛的病人，包括我们放了支架的病人，你都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好的。你是在高质量的睡眠条件下 高质量的睡眠条件下，真正的实现了全面的心肾相交的条件下，你才能实现脏腑修复，是不是？西方医学叫组织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是吧？我们中医叫什么？叫脏腑自愈功能，是吧？哎，人、树木和桌椅板凳，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桌椅板凳你钉上钉子它长不上，你得搁胶粘搁钉子钉。而树呢，你砍一刀树，这树不死，它能长个结疤。所以树和人都是活的，它得有修复功能，而这个功能是天底下最神奇的功能。 以下是广告时间。普参牌普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中风康复八法，实际上呢，中风康复八法呀，我们已经把头两条给大家说过了，是吧？一个叫百会穴的按摩啊，为什么要按百会穴，是吧？好多低血压人他都如获至宝，哎呀，按百会我的低血压脑萎缩就有救了，对不对？哎，按百会穴是生阳气的，所以阳虚的人按百会大有好处，是吧？那我高血压我能按不？是吧？是吧？按百会是生阳气的，阳虚的生阳，阳亢的开窍。哎，所以说，你那高血压的头昏脑胀的，按百会穴也能缓解，因为它叫开窍。什么叫开窍啊？就像脑出血的人急救，十宣放血，十个手指指尖拿三棱针刺破，挤血，末梢挤出黑血来，哎，脑压降低，脑出血缓解，这叫泄洪减压。还有啊，有的人那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年，突然间鼻子流血了，哎，我们告诉你，别上五官科，赶紧上心脑血管病科，是吧？那也是中风的先兆。鼻子出血，是吧？十几二十年高血压病人鼻子出血，那叫不幸当中的万幸，脑出血就要命了，鼻子出血是给你个警告，是给你先减压了。所以中风康复八法第一条叫百会穴按摩，今天明确的告诉大家，高低血压通吃，哎，低血压按百会生阳啊，提升血压补阳气，百会百会百脉交汇，是不是啊？哎，那么高血压人按百会它可以降压，为什么？开了脑窍啊，开了脑窍，因为高血压是瘀阻不通而生的，血压居高不下，所以按了百会就等于开了天窗了，是不是啊？哎，打开了瘀阻，血压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是不是啊？那当然了，百会穴的按摩我们说了叫真无补法，而点穴按摩这一块呢，它是以通为补啊，以通为补，所以按摩穴位是为了疏通经络，通一通人的任脉和督脉，督脉通了，阳气上升的通道也就通了，督脉通了，阳气上升的通道通了，那么阴气下降的通道也就通了，哎，正所谓一通百通，是吧？当然了，百会穴按摩我们配合的这个食疗配合的保健品，是吧？养人的元阳之气的啊，元阳之气的啊，特别那心慌啊，怕冷啊，胆小啊，失眠呢，养心的阳气，养心神，是吧？中风显好，你先得有精气神儿， 啥？你中风啊，你天天没精打采的，天天呼呼睡不醒，你咋好？我说的心肾相交，中风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恢复，它是睡醒了人精神，绝对不是昏睡不醒，睡得糊糊的，不知道东南西北，那个叫昏睡，叫嗜睡，是不是啊？所以它的是有区别的，是吧？睡觉是能睡能醒，叫睡眠，睡着了醒不过来了，那是昏睡啊，是不行的啊。我们讲过一个食疗方，是吧？酸枣仁，炒熟的酸枣仁调失眠，生酸枣仁熬水喝，泡水喝，管那昏睡不醒，是不是 啊这食疗方大家可以用一用。这是中风康复八法之一，百会穴的生阳啊。有生阳，哎，就要有什么呢？哎，就要有滋阴啊，就要滋阴。所以中风康复八法之二叫涌泉穴按摩，是吧？什么叫涌泉？叫血如泉涌，哎，气血像泉水一样涌上去畅通，而不是气血干涸供不过去。所以涌泉穴呢，它是足少阴肾经的重点的一个腧穴。所以自古来啊，老百姓就有补肾按涌泉的说法。而且涌泉呢，也是人体啊六大保健要穴啊。你看人体的经络穴位上有六大强体强身保健的药穴啊，那百会当然也算一个，是吧？百会、涌泉、足三里、中原啊，这个中脘、关元、带命门啊，中脘、关元、带命门啊，这都是人体的强壮药穴。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包括俗语当中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这前提条件是什么呢？说你经络瘀阻的。脾胃不和，血脉不通，你吃老母鸡你不见得补得进去。反过来你把足三里拍通了，脾胃调和了，你吃五谷杂粮也能达到吃老母鸡的进补的作用。哎，所以呢，这是啥呢？这就是西方医学讲的功能性疾病和器质性疾病的一个特点。而中医更讲究什么呢？叫气。什么叫气？气就是让血在经络当中畅行无阻的动力，是不是？所以有气了，有了这个功能了，哎，你常能生化气血，是不是啊？所以真无补法和我们点穴强身它并不矛盾啊。真无补法不是说你扎个针你不吃饭你就饱了，不是，是你扎个针把经络打通了，让瘀阻的气血能贯通过去，以通为补，不然经络不通你吃东西补不进去，这叫以通为补。所以以通为补和真无补法它不矛盾啊，但是扎针毕竟不能无中生有，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中医的针灸和中医的食疗药疗相辅相成，是不是啊？合而为一的完美的一个结合。中风康复八法之二叫涌泉穴按摩，它是为了培固肾精啊，培固肾精。培固肾精呢，吃黑色的食疗啊，吃黑色的食疗，黑色培固肾精的食疗，是吧？那么大家别忘了肾是干什么的，是吧？肾主骨生髓，主髓纳气，脑萎缩的人肾精亏的比那个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的人严重的多得多。因为我们中医说骨髓，骨髓骨之所以密固坚硬，骨是来保护髓的，髓之所以柔软啊，髓之所以它营养丰富是来滋养骨的，所以骨髓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是吧？ 回过头来，人得脑萎缩又得骨质疏松是啥？脑萎缩叫脑髓空了。太阳穴、百会穴塌陷，说骨头也空了。是不是啊？就相当于叫砸锅卖铁了，对不对？说这大家一定要清楚骨和髓之间的关系啊。骨髓是来滋养骨头的，所以有骨质疏松的人，你的骨髓一定是少了，因为骨髓滋养骨头的能力弱了。反过来，得脑萎缩的人一定会得骨质疏松，因为当气血很少的时候，肾精不足的时候，是先渴着脑髓吃，后渴着骨头吃，这是人的一个自保啊，这是人的本来的天真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脑萎缩的人，你那骨质疏松、骨质增生一定比脑萎缩出现的早，因为壁虎是舍弃尾巴去保命，人是舍了胳膊腿保人的内脏，而肾呢是舍了骨头来保髓。这样一来，肾精足、骨髓足了，你的骨质疏松和你的脑髓空虚的脑萎缩，他俩是一起康复。一起康复的同时，先滋养骨髓，骨髓去养骨头，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啊！这中医当中它是有它的先后顺序的啊。这是中风康复八法之二，涌泉穴按摩。高血压的能按啊，低血压的也能按，补足肾精，填髓养骨，是吧？脑髓足了，人就不得脑萎缩，是吧？骨头滋养了，人就不得骨关节病。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今天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说这三通当中的心脑畅通啊，心脑畅通。心脑畅通呢，我们现在说到了这个中风康复八法啊，好多朋友都盼着呢，是吧？今天呢说中风康复八法第三和第四啊。中风康复八法之三叫壮督推任。哎，有朋友说不对啊，这壮督推任之法不是咱们养生文化的三大基石之一吗？没错，让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学了好多，少花钱啊，甚至不花钱也可以防病治病的养生的方法。期间呢，这个基础的疗法呢叫三大基石啊，每天42度的温热的水放在木盆里泡脚，叫木盆浴足啊。每天啊，早晨起床啊，干梳头100下，干洗脸100下，干搓脖子100下，这叫晨起醒脑三式。哎，用这种方法起床，人不得中风，是吧？人不得颈椎病，人没有鼻炎，没有迎风流泪啊，没有耳鸣耳聋。哎，为什么呢？哎，睡觉你光人醒了不行啊，你得问问那五脏六腑啊，五官七窍有没有醒。哎，这叫醒脑三式啊。三大基石呢还一个，哎，就是我们今儿个啊要给大家讲的中风康复疗法之三啊，也是三大基石当中的第三位啊，叫壮督推任啊。壮督推任，你看它既是基础的养生强壮之法啊，又是什么呢？ 哎，又是中风康复的，哎，上下贯通的方法。有的朋友会问，说我做这壮督推任太简单了，是吧？白天呢，撞撞大树，啊，撞个99-81次，歇口气儿，再撞他个99-81次，是吧？一天撞个10-8组的，撞的人呢，后背啊发热，啊，这叫撞督脉。哎，督脉主人一身之阳气啊，什么胃寒怕冷的，低血压的，后背发烧的，是不是啊？哎，命门火衰的，哎，咱们都可以撞督脉。推任脉呢，推任脉呢是晚上睡前哎躺在床上的保健操，是不是啊？哎，包括呢早晨起床前是吧，人躺在被窝里头也可以做的保健操。哎，双手重叠，哎，以双手的手掌的掌根，哎，从胸口的痰中一直推到小肚子，哎，最下方推到丹田啊，往最下推啊，推肚子的时候呢最好把腿呢蜷起来啊啊，一次呢推100下，一回呢推300下啊，推100下您歇歇，是不是啊？啊，推300次啊，推的肚子里咕咕叫，推的直放屁啊，推的脚心出汗，推的人没有便秘，没有腹泻，是吧？没有胆囊炎啊，没有胃下垂啊，没有这个什么呢，痔疮，没有肛门湿疹啊，常推任脉，人不上火啊，肚子里边没有硬块，是不是啊？啊，推任脉啊，推的腿发热，哎，这就防上火了，叫上下沟通。说能把脚心都能推出汗来，哎，那真是上下的全面的畅通，是吧？这是又给大家重复了一遍壮督推任之法啊，我们常说叫养生有道，文化先行，是吧？说这个壮督推任之法，我只会做这方法，是吧？我不知道这里边的文化啊，不知道这里边的大好处，那很可能呢就是你好了病都不知道咋好的，是不是啊？哎，那就叫有觉而无知啊，知道这方法做着舒坦，哎，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哎，就是只是有感觉啊，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是吧？你这方法可能就不能坚持久了啊。那么壮督推任为什么把它啊既作为三大基石养生的基础疗法之一，又把它特别的重点的放在了中风康复八法当中的第三条呢？哎，我今儿要给大家说说啊，要重点的说说这壮督推任里边的文化内涵啊。说做个壮督推任是吧，白天撞撞大树是吧，晚上睡觉前推推肚子，咋就能好那么多病？凭啥不花钱做做方法就能除却很多的顽疾？哎，你要知道这里边的文化，你知道这里边的文化，你就不会犯错了，就不会上当了，是不是啊？哎，你就不会说哦，我吃着双歧活菌我管心绞痛啊，我吃着双歧活菌我就不得中风，这里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是吧？双歧活菌就是通胃肠的，是吧？放臭屁的，便秘的，是吧？这个慢性腹泻的，这是肠道的菌群失调啊。你吃双歧杆菌，吃点这嗜酸性乳杆菌的活菌的菌粉，哎，改善肠道的健康很好啊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提示啊咱们听众朋友，甭管是您吃药还是吃保健品，哎，看看说明，是不是查阅一下相关资料。所以叫物质是第一性的， 啊，这叫辩证唯物主义。你有什么样的物质成分，你才决定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啊？回过头来啊，说壮督推任当中到底有什么文化？前不久啊，我看了一个电影，哎，我通过他那个影视作品呢，我们说了，影视剧叫源自于生活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啊，他演的就是少林寺学武的那么个叫俗家弟子，那就不叫和尚了，是不是啊？俗家弟子，哎，在这个抗战啊抗日战争期间的这么个故事。说这小伙子家里穷啊，家里穷没饭吃啊，结果呢啊七八岁吧啊甚至五六岁就送到那个少林寺去养活了啊，就俗家弟子就在那儿啊学功夫啊，学了13年，哎哎，就从那个少林寺就回家了啊，回家了啊啊，结果呢说你在这个少林寺学武啊，那一定是不是啊，你得是武林高手，何况学了13年嘛。哎，这一家人就安排吃饭啊，庆贺。而且呢这还有什么呢，哎，儿女亲家嘛。啊，说打小就把家里姑娘许给人家这个娃娃了，娃娃亲。啊，这13年了啊，小子也出去了是吧，也出去了。哎。哎，这个吃饭期间呢就闹出个笑话来。啊，人家说了你少林寺学武13年，你给大家比划比划是吧，哎，你这小子就老实，哎，这小伙子就老实，我13年没学啥呀，是吧，13年那少林寺光挑水劈柴了，是不是啊，啊，是也看着师兄们地儿练武，结果就照着瞅着那师兄地儿练武术呢就比划两下子，结果给这一屋子人呢啊给逗乐了，说这还少林寺学武回来啊，都不如街边那个小孩练的，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讲啊，大家伙啊，为什么壮督推任你做好了比你那公园打太极拳的还养身体，是吧？因为打太极拳你如果只学了那招招式式，你不会期间的力道，是吧，那你就是学舞蹈啊，所以这一桌子人就笑啊。但你想啊，五六岁出门学艺是吧，学了13年快20了回来了啊，回来了，那20岁的小伙血气方刚啊，虽然呢在少林寺光挑水劈柴13年没学什么武术，就跟人比划两下子让大家一笑话，哎，孩子都有自尊心呐，是吧，但是呢当着这个乡里乡亲的是吧，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老丈人也不能发大脾气，哎，那怎么办，那小伙一生气就拿手那么拍桌子，哎，你生气嘛，拍一下桌子，咔嚓，你还吃什么饭呢，一个桌子就拍碎了，是吧，后来小伙子成长的也是个小英雄，是不是啊，哎，也小英雄。哎，这是影视剧里说的叫什么呢，叫练武不练功啊，一切都白扔。啊，说你练武术学武术你不练功夫，你光练那个花架子你就是个舞蹈演员。哎，是吧，包括前几年放福假的时候我带孩子自驾游啊，我去那个嵩山少林寺，是吧，少林寺下面的武校，好家一家一家啊，我们就捡那个最大那武校旁边的宾馆休息，早晨4-5点钟，哎呦，这个武校里就开始练功，是不是啊，一直练到什么呢，晌午才吃饭，是吧，你看那武校的孩子有3-5岁的，是吧，大的有17-8的，是吧，那小孩练武你以为到学校就教武校就教你武功呢，不是，一人发个棍儿，是吧，嘿哈嘿哈，你打我我打你，是不是啊，哎，其实告诉你什么呢，哎，练武术练的是功夫啊，练的不是花拳绣腿。 是吧？他说了这么多了，说了少林寺学武，你和咱们壮都推热有什么关系？告诉大家，人呐，人想不得病，哎，人想身体健康，你得五脏六腑好。那你五脏六腑好不好？保护五脏六腑的，前面是肋骨，加上肚皮，还有腹肌。后面就是腰脊梁，它构成了一个胸腔腹腔，这是个腔子。当然了，还有骨盆盆腔，是吧？这就是人的人身所在，而那胳膊腿叫肌体所在，是体的部分。而我们壮督脉就是为了强壮你的腰脊椎，叫捶打，是不是啊？哎，那年糕为什么黏？是捶打出来的，哎，所以壮督脉就是为了捶打捶打你这个什么呢？哎，保护五脏六腑的这个脊梁，哎，所以呀，壮督脉，因为你撞的是大树，你撞的不是墙角，树是直的，哎，又得了木的生发之气，所以有利于督脉生阳。啊，什么骨质疏松的，啊，骨质增生的，什么腰托的、颈椎病的，都能撞。但凡你是能走路的，哪怕你说我是个瘸子，我告诉你，你拄着拐，把拐放一边，你靠着大树也能撞。这叫摔打，摔打你的腰脊椎，摔打会让你变得强壮，是吧？原来腰脊椎只是你受力走路它成立它在生长，现在你横向摔打就预防颈腰椎疾病，这叫外科。内科来讲，来提升你督脉的畅通和你后背膀胱经，足太阳膀胱经主人一身之阳啊，外感的病都归太阳膀胱经管。哎，所以爱感冒的、爱过敏的、爱鼻炎的，是吧？怕冷的、容易感受风寒的，都跟督脉不通有关。那么如果壮督脉配合着艾叶温灸命门或者热炎暖命门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对督脉的畅通就更好了，是吧？所以这是壮督里蕴含着，哎，叫什么武术养生精髓的文化。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而这个壮督脉，哎，筋骨皮也得到了强壮，内部的骨气也得到了补充。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风康复八大疗法之三，壮督推任。方法我们说了啊，把这壮督的文化，哎，也给大家伙做了介绍啊。壮督是干什么呢？摔打摔打你的颈腰脊椎，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壮督脉增加的是腰脊椎的骨气，补足的是人的肾气，是吧？所以肾气足，督脉通，脑髓它就不空。哎，所以帕金森的你常撞撞督脉啊，你发现撞督脉比你练走道更能减缓你的那个手脚的震颤和头的震颤。哎，所以督脉通则一身之阳气兴，是吧？再结合中风康复八法那前两条，百会穴按摩，是吧？涌泉穴按摩，哎，这一升一降，再加上这么一撞，哈、一定要搞清楚啊！撞督脉是用后背撞大树， 摔打腰脊椎让它强壮，哎，要撞活树啊，没有那个这条件的家里可以撞木头门框啊，别撞那个水泥墙啊，越撞越凉，是不是啊？哎，撞大树啊，得木的生发之气啊，这个撞是缓缓的啊，慢慢的用尽力道啊，让它强壮啊，强壮，摔打摔打更强壮啊。下来呢说说这个推任脉的文化。说推任脉的文化，就不得不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和人的这个三焦之间的关系啊。人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这是五脏啊。六腑呢，是吧？这个胃、小肠、大肠、胆囊、膀胱，是吧？还有这个三焦，哎，它都藏在咱们的胸腔、腹腔之中。那么推任脉，推任脉，不少胃下垂的人问我，徐老师能推吗？啊，我的胃都垂下去了，不越推越垂吗？我说怎么着，你练过九阴白骨爪啊？我让你推任脉，我没让你把手九阴白骨爪伸肚子里去拽肠子呀。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推任脉推的是任脉的收敛之气。哎，什么叫任脉的收敛之气？哎，爱上火的人，爱上火的人，他不是你体内的火多，而是你体内的阴阳不调和啊，阴阳不调和，正所谓瘀而不通，出现了不通，出现了瘀阻，哎，就成了毒热。所以好多老年人他都是虚火，哎，包括在讲这个乱用药的时候，我特别讲过啊，现在人吃药老三样，是吧？止疼药、安眠药、下火药，好像都成了万金油了。千万不要乱吃这三样药。疼痛是疾病的信号，通过疼痛能区别疾病的类型。但如果你盲目的吃了止疼药，不疼了，就会掩盖病情，就会把小病憋成大病，那就麻烦大了。哎，当你知道了这个病的疼痛，通过疼痛判断了真正的病因了，哎，你再去止疼，同时呢你再去调治治疗疼痛的原因，这个才叫标本兼治。如果不然的话，你单吃止疼药，就是拿纸去包火，纸是包不住火的，等着包纸那火再被烧着了，那就烧熟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乱用止疼药啊。还有就是乱用下火药啊，现在好多人都说，哎呀，我爱上火呀。人不能乱吃凉茶，哎，就是怕人乱用药。因为泻火的药包括泻火的凉茶是给实火的人喝的。什么叫实火？咽喉肿痛，双目赤红，大便干结。你具备了这三条，咽喉肿痛，两眼珠痛红，大便干结，这是真正的实火，是需要救火的。你是牛黄解毒片的，黄连上清丸呢，你还是龙胆泻肝丸，你实火用泻药把火让它从肠道跑肚拉稀走了，这叫治病。而且药到，哎，病除。但是别忘了后半句，叫病除药止啊。这吃药吃这些泻火的药一定是重病即止，哎，这药达到疾病了，病好了不能再吃了，是不是？有多少报道吃泻火药啊，结果闹成肾衰竭的。就是你老长时间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 长时间的没有实火而乱泻火，就会体内造成一个阴寒的体质。而阴寒的体质，轻则是抑郁症，重则阴寒的体质，正所谓寒凝气滞，气滞血瘀也。但有三分阳气啊，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人活活的是啥？活的不是寒冰水，人活的是阳气，活的是肾的阳气，活的是水当中的真阳，活的是龙雷之火。你有点火气，说明你是个活人。你说我连火我都发不出来了，赶紧到医院，哎，做个赤剂盒的检查，对不对？这是中医的认识，就是血瘀嘛。血瘀一个是重大原因，就是气滞血瘀；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寒凝血瘀，对不对？哎，这是乱用泻火药啊。还一个叫乱什么？乱用安眠药，对吧？有人听劝了，现在不乱吃了，是吧？啊，好多这个神经缺血呀、神经炎呢、抑郁症啊，也就少多了。啊，有的人呢都不服啊，安定吃了没副作用，说没副作用使劲吃，是吧？人家吃一片你吃两片，是吧？一个月吃一瓶，一年吃十瓶，是吧？十瓶安眠药能药死一头老黄牛，哎，你一年吃了十瓶安定，你没药死啊，也中毒啊，对不对？所以睡觉睡觉睡觉的目的是心肾相交，睡醒了觉，心藏神，肾藏精，睡醒了觉有精神，那叫睡觉。所以呀、啊、你心肌缺血的、血不养心的失眠，你不是吃安眠药，是改善心脏供血。肾精不足的后半夜容易醒，你不是吃安眠药把人吃傻了，你是去补足肾精，让人的肾能够定住那心神。哎，所以这是隐藏在，是吧，疾病后面的本质。哎，所以这老三样的乱用药，我就既然提到了，就给大家概括的一讲啊，乱用安眠药，乱用止疼药啊，乱用泻火的药啊，后患无穷啊，后患无穷。说这个和咱们推任脉有什么关系吗？哎，一个任脉它的阻着全身之阴啊，你看人有任督二脉啊，任脉主人一身之阳，是吧？督脉主人一身之阴，所以这活人他的任脉和督脉都是畅通的，是吧？说那死人呢啊，死人的任督二脉就不通了呗，对吧？啊，特别那休克啊，说这人休克了啊，这时候抢救的人就要练武功了啊，打通他的任督二脉救活他，是吧？所以怎么打通任督二脉救活他，就像给那车打火似的，是吧？你用钥匙一拧，这火打着了，是吧？哎，这人休克了，灭火了，你是低血糖休克，你还是惊吓休克，你还是中暑休克，你还是心脏病休克，你或者癫痫发作，是吧？怎么救人呢？啊，打通任督二脉的钥匙在哪儿啊？哎，就是在人的什么呢？人中穴。啊，人中穴，是吧？开始有人不懂，说人中啊，在鼻子下鼻唇沟那儿，是吧？它不像裤腰带，你说裤腰带系人中间了，这勉强算中间。这人中穴，这搁脑瓜上啊，是吧？在鼻唇沟那，它怎么叫人中啊？此中，它不是人体的中间，而是人阴阳的中间。哎，所以这人长不长寿？你看，啊，那鼻唇沟又宽又深的，说明他的任脉督脉啊沟通的好，长寿。反过来，你看那人一熬夜呀，一劳累呀，或者常年久病的人，哎呦，你看那鼻唇沟啊都快平了啊，又短又浅又窄，哎，一身的病秧子啊，阴阳不通。 所以中医啊是中国中原地带啊中原地区起源的医学文化啊几千年的历史，是专门研究是吧中庸之道阴阳平衡五脏平衡文化的一门什么呢自然科学。所以阴阳平衡是人体最大的平衡，是吧？你还在那儿什么抻筋呢？哈，还在那儿压腿呢？你先问问你的阴阳平衡没有，是吧？哎呀，我是寒性体质，哎呀，我老上火，是吧？还有那个啊，我上面有火，下面拔凉啊，我是火包寒，你想解决阴阳平衡的大问题吗？就把任督二脉把它通了，啊，壮督脉我说过了是吧？推任脉，推任脉的目的也是为了打通督脉，是吧？因为督脉主生，啊，督脉主生，拿什么生？只有任脉收敛下来的阴血，作为它的基础，它才有生的根本，生的能量，而。这个任脉何以收敛？哎，它只有督脉上升作为基础。所以啊，中医说叫升中有降啊，降中有升。那么推任脉为什么要把肚子啊，把这个腿要蜷起来？是不是啊？有人把腿蹬得蹦蹦直啊，肚皮跟平板儿在那推呢，肚皮都推秃了皮了，推破皮了，还在那推任脉呢。我说你那不是推任脉，你那挠肚皮。因为人有什么呢？腹壁的肌肉腹腔，它保护着你的里边的什么呢？脏腑。所以推任脉的时候把腿蜷起来，把肚子放软了。除了推任脉之外，也可以呀、做悬浮啊，推完了出身汗啊，用手掌围着肚脐眼转圈的悬浮按摩。哎，整个肚子软了。哎，整个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叫，整个肚子里甚至有震水水流的声音，那是三焦啊。中医说三焦是腔子，是吧？而西医解释三焦就是体内的淋巴循环、腹膜循环啊，腹膜循环。所以这些淋巴循环和腹膜循环打通了，没有淤血，人就没有虚火，没有毒热啊。推任脉啊，推的肚子咕咕叫，那叫得气，叫知道了，哈哈，推的直放屁，啊，叫上下通气儿啊。说推任脉都推的脚心出汗了，那我恭喜你，啊，你是真正的实现了上下的全面畅通，是吧？那么推任脉对中风又有什么影响啊？哎，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中风不是胳膊腿的病。中风偏瘫也好，半身不遂也好，肢体麻木寒凉也好，它都不是胳膊腿的病，它是五脏六腑，它是你的心脑血循环的淤阻。所以壮督推任既能调得一身的阴阳平衡，就能调得一身的气血的畅通。所以啊，壮督推任比你那中风跑步啊，比你那中风推着轮椅赠命的在那儿走啊，都有利于元气恢复，五脏濡养。换而言之来讲，